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55集，字。赵真说完，曹健眼都直了。比起他，岳子明似乎更加呆一点，毕竟刚刚从江南到这里，而且他又一贯有两位兄长照顾，于是傻呵呵看对面赵普他们，想着这几面旗子要怎么写。方百济都想给赵真拍手了，这题出的也太吓人了，但是也太有看头了。而且方百济心中疑惑，这位皇兄开口要军旗，欧阳那么大个将军就让手下去拿，连问都没问一声。曹健和曹元跟曹坤耳语了几句，让他定一定神。曹坤毕竟家里是做赌坊买卖的，比一般文人要胆大些，很快镇定了下来。欧阳绍征叫了20个皇城军来，两人合力展开一面旗子。这军旗展开，众人才发现原来竟有这么大，也对，在城楼上插着的当然大了。皇城军一字排开，站了一长排，唰啦一声展开军旗，那气势在场众人瞬间鸦雀无声。两个影卫抬上了两杆笔来，众人一看，好嘛，这笔都快赶上拖把了。曹健深吸一口气，拿起笔走到了军旗前，有两个影卫提着两大桶墨汁上来，众人一看，好吓人。曹坤站了站笔，差不多就要开始动笔了，似乎是在考量第一笔该如何下笔。书法最重要的就是这第一笔，第一笔落得好则一气呵成，第一笔落不好则等于废纸一张。众人此时都看岳子明，就看岳子明此刻站在五面军旗前，手里抱着那根比他胳膊还粗的笔杆直搔头。这时就见他突然回头举手，似乎是有要求。 岳公子有何要求啊？ 我能喝点酒吗？ 人群愣了愣，随后哄笑，这娃娃要喝酒壮胆呐。赵普等人无奈摇头，方百济吩咐下人去给他那一壶酒来，却听身后谢岩开口： 一壶不够的，要一坛子。 众人一愣，那不喝醉了？这时凌霄将刚才在太白居买来的一坛子酒拿了过去，凌霄也是个酒鬼，刚才在太白居喝到了好酒，就买了一坛子准备一会儿晚上跟林夫子一起喝，没想到这会儿派上用场了。岳子明接过酒坛子，拍开纸风，举起来就开始喝。众人就见他咕嘟咕嘟一刻不停地喝，喝了有半坛子，随后放下酒坛子喘口气，还打了个酒嗝。 这样不要紧吗？会不会手抖啊？ 白玉堂看了看岳子明的样子，笑了。 这会儿大概三分醉，再喝个一两分，应该差不多了吧？ 要喝到半醉？ 这小子有点意思。 等岳子明又喝了几口，将酒坛子往旁边一放，张嘴又打了个酒嗝，人群哄笑。赖天青和谢岩观察了一下，对众人点头表示刚刚好。岳子明伸手拿起那支笔，先瞄了一眼隔壁刚写完了一个邹字，正写欧阳两个字的曹坤，突然扑哧一声： 这小孩该不是喝多了发酒疯吧？ 岳子明拿着笔点了点曹坤，半天吐出一句： 娘们写的。 这小孩喝了酒之后性格突变了。 赵普摸着下巴看岳子明，邹良倒是很同意岳子明说的，曹坤那几笔字也太秀气工整了，这旗子写出来是给女兵用的。岳子明单手握着毛笔，啪啦一声，整支笔跟洗拖把一样杵进了墨汁桶里。他醉醺醺走到第一面旗子前面开口： 左将军是独狼，狼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众人都歪着头看他，岳子明笑了，嘿嘿了两声，阴森森开口：“ 哼，血。” 众人一愣，邹良一挑眉，岳子明忽然抓起笔杆往旗子上就甩，随后笔在空中几下游走之后一收笔，再看军旗上一个邹字，不是写出来的，是随着笔锋甩出来的，墨迹斑斑如同血迹，邹字瘦削冷冽，笔锋如同刀剑一样的锋利。 嚯！ 林业火摸着下巴，蹲在一旁的栏杆上挑眉，还没等正愣的人群反应过来，岳子明已经打着爹走到了第二面旗子前。 老， 众人都看岳子明，龙字最难写，首先这字太霸道，有帝王之意，但龙桥广毕竟不是皇族，他只是个将军，因此右将军通常很少用自己的姓氏做的军旗，用的都是莲花旗。 自古工兵多强手，腰连一出无争锋。 岳子明边说边笔走龙蛇，一个龙字跃然旗上，然而这个龙字写得虚虚实实，飘飘渺渺，虽然是个龙，却完全感觉不出半分的皇族霸气，乍一看如同幽莲绽放，枯柴冷尽之中又有星火，灵气逼人。观者倒抽了一口冷气，龙桥广正发呆，就听不知何时到了他身旁的吴一霍开口： 你其实没必要闻属于别人的幽莲。 龙桥广看了看吴一霍，并说声淡淡一笑： 你完全可以有一朵属于自己的幽莲，百年之后，后世再提起天下第一功，只会记得这个龙字。 呵， 这时岳子明到了第三面旗子前边，伸手卷起袖子，规规矩矩拿笔抬手： 贺一航是赵家军定海针，坐镇黑风城，稳如泰山不动。来来来，曹坤，小爷教你写给适合大英雄的正字。 说完，众人就见一个工整稳重的贺字出现在了旗子上，这虽然是一个无任何花活的正字，然而笔法之有力，真的就让见过贺一航的人想到字如其人。欧阳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突然想到好久没见到贺一航这个兄弟了，都有些想念，想着要不然找机会去趟黑风城吧。岳子明写完贺字想了想，跑回去又拿了酒坛子，众人都失笑，这娃可能觉得有点不够了。只是岳子明咕嘟咕嘟灌了几口酒没喝下去，而是扑一声喷在第四面军旗上了。就见他抬手在酒水未干的时候手起笔落写了欧阳两个字，随后从怀里掏出一个火折子对着军旗一点，撕拉一声，军旗着了起来。岳子明抓住军旗的两个角，抬手抖了两下，啪啪几声，火焰熄灭。再看，就见燃烧着的欧阳两字带着赤炎一样的气势出现在军旗上。岳子明指了指欧阳，那意思火麒麟。欧阳笑了。最后岳子明跌跌撞撞走到了那面最大的赵家军军旗的前边，手里的毛笔啪嗒一下扔进了墨汁桶里。岳子明左右看了看，又看了看那只毛笔，摇摇头似乎不满意，随后就见他伸手将外袍脱了下来。众人都不解地看着他，就见他将外袍脱下之后绕在了那只毛笔上，绕得跟个火把似的，然后觉得粗细差不多了，就放进墨汁桶里蘸墨。庞玉张大了嘴看包岩： 这样也行啊？ 善书者不择笔。 话音刚落，岳子明拿起笔在那面最大的军旗上写了个巨大的赵字，写完之后将那根笔一扔，四仰八叉就地一躺，开始打呼噜。再看那面军旗上赵字如同九龙汇聚，笔笔皆活，且一个字写得凶悍无比，众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个赵字莫名就想到了赵普那双不同颜色的修罗眼。赵普也笑了， 这年头再也不能说白无一用是书生了。人群沉默，这时就听到拍巴掌的声音传来，众人醒过神来一看，就见小四子边蹦边拍手。 哇，好帅好帅啊。 林夫子摸了摸胡须，问同样善书法的王琦， 如何您的漂亮。 方百济都没等那头曹坤写完，就开口宣布， 这场比试岳子明胜。 而此时开封府众人又默默地看了赵祯一眼，就见大宋皇帝正背着手笑得开怀，众人默默点头，这些小孩可都是日后的国之栋梁，赵祯当然美了。九王爷一摆手示意把岳子明写的五面旗子都收起来，给挂到黑风城城楼上去。可是此时再看岳子明已经睡死了，睡得直打鼾，赖天青带着庞玉和欧阳纯华跑过来将他抬走。 啊，至少要明天才能醒呢。 可是两道题刚刚答了一题，下一题怎么办啊？ 那就算打和好了。 谢岩走了上来，拿了件袍子给赖天青，赖天青跑去给睡得正香的岳子明盖上，以免着凉。众人都看谢岩，江南三大才子之首。其实前面两局比试，只要没糊涂的人都知道是江南三大才子赢了，但是众人又很想接着看最后一场比试。而此时展昭微微偏过头看白玉堂，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白玉堂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外围，赵普等人也注意到了，就见在人群外围突然多了好多观战的，若是说这比试太精彩了，引来了其他围观的倒是可以理解，可让众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些围观的看着可不像是书生。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